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广播剧欣赏。广播剧欣赏。 听众朋友，你们好，现在是广播剧欣赏节目时间。 系列广播剧《刑警803》，追捕黑牡丹，编剧陈慧君，导演雷国芬，作曲杨树静、杨树华。 陈星是你机敏的眼睛，在每一个角落里闪烁，晚风是你匆匆的身影，在每一条小巷里飘过。茫茫人世悲欢交错，有了你才有幸福的生活。光荣的刑警，忠诚的803，你用一腔热血，你用一片热情， 个体户之死。 4月5号清明节这一天，春雨迷蒙，绵绵细雨淅沥淅沥地下个不停，给去郊外朱家角扫墓的人们平添了一层惆怅，一丝哀愁。803穿一件宽松的夹克，悠闲地坐在班车上，可他心里却并不宽松，也似乎没有一点点刚刚侦破飞贼大案后的愉悦。 乘客们，朱家角马上就要到了，到朱家角的乘客请准备下车了啊！ 好，拿东西。哎呦， 803随着人群下了车，直直地朝前面的陵园走去。 水溪，怎么样，803？这次跟踪没有失败吧？ 啊，水溪，我想啊，警官学校没叫你们把学到的本事用在干涉别人的私事上吧？ 不不不，是我自己感兴趣。803，根据本人的秘密侦查，每到清明这一天，你就悄悄独自来到这儿，是不是一个很大的秘密啊？ 秘密？ 嗯， 好啊。就算是吧， 是一个往日的恋人，一段未了的情愫，还是 无可奉告，请回吧。 我们是老搭档啊。听说过这样一句话吗？一份欢乐两人分享，就变成了双份欢乐；一个痛苦两人分担，就只有半个痛苦。803，我是真心的。 水溪，谢谢你的真情，不过这只属于我自己，别人分担不了，也无法分担。 好吧，803，那我就不打扰你细细体味这份伤感了。 的陵园显得分外朦胧迷离，一排排的墓碑使墓地显得更加肃穆沉静。803径直走到第十排十二座碑前， 小雪，你好，我又来看你了。17年来，阴阳相隔，只有这一天，我们才能默默相对，泯泯交谈。今天是个雨天，漫漫细雨，算是代我把祭奠的薄酒洒向你墓前这片草地上。草已经很长了，友谊更长。小雪，今天我把你送的口琴也带来了，你想听吗？所在的那个世界没有音乐，只有黑暗，而你曾是那么热烈的向往光明，曾是那么的青春勃发。 803在墓前静静地站了好一会儿，任自己的思绪在往事中沉浮。当绵绵细雨润湿了他的衣服，润湿了他的脸庞的时候，他才意识到时间的流逝。他深情地向墓碑鞠了一个躬，转身要离去的时候，他突然发现在不远处有一个人影一闪而过。803满腹狐疑地返回车站，却见沈西两脚支撑着摩托车，沉沉地望着他。 哎，沈西，你怎么还在这儿？我来接你，其实根本不用。 不是来讨好的。 有情况？ 对，3分钟前小陈报告说，汕头路水果个体户秦路明 怎么样， 在一间旧仓库里被害身亡。 哦，马上到现场去。 是。 当803和沈西赶到现场的时候，法医老杨和小陈也同时赶到。只见一间约30平方左右的敞开着门的仓库房里，秦路明倒卧在水泥地上，头上身上沾满了血迹。 啊，对不起，来让一让，让一让，来让一让啊！803，这是发现死者的王师傅。 哦，王师傅，你能不能跟我们谈一下发现的经过？ 行。是这么回事。 嗯， 这个仓库啊，本来啊是我们街道厂的。 哦。 后来我们厂呢和别的厂合并了以后呢，这仓库就空下来了。 嗯嗯。 秦路明呢，他每月花200块钱。把他租下来啊，放他那些水果。哎，我家呢就住在这隔壁。今天一大早啊，我走到仓库门前，发现门没上锁，心里挺奇怪。 这秦路明啊，平常挺小气的，每回进出仓库啊，都得把那个门呐锁得紧紧的，生怕别人偷他那水果。后来啊，我推门进去，先前倒没发现什么，正想退出来，哎，突然闻到一股血腥味儿。走到里边一看呢、啊，哎，他已经倒在地上了。 哎呦， 哎 呦， 哎，八零三，据初步勘查，死者死亡有十个小时左右。死因是铁器猛击后脑勺，致使颅骨粉碎，颅内出血死亡。 哎呦，八零三啊，铁罐上面有血，很显然，这就是凶器。走，到秦路明的家去。 查出凶手，为陆明报仇啊！ 妈妈，我要爸爸，爸爸。 林菊芳，要查出凶手，还要请你积极配合。 好的。 你能不能谈一下秦陆明的情况？ 小朋友，不哭啊！ 乖孩子，别哭了。陆明他本本分分的，安分守己的做水果生意。他平时不抽烟也不喝酒的，只是一门心思赚钞票，我们日子倒也过得蛮舒服的。可是大概一个月前他就有点变了，经常莫名其妙的皱眉头，好像有什么心事。我问他，他只是摇头，时不时的还喝点闷酒。两个礼拜前我发现他悄悄地从银行里把存期3年的50000块钱都拿了回来，那是我们家的全部积蓄啊。他平时很节约的，从不动这份积蓄，何况这笔钱差一个月就要到期了。所以我当时就觉得他不大对头。 陆明啊，你把这笔钱拿回来干什么？还差一个月，利息就要少几百块钱，你发痴啊？ 我有用。 做生意？ 啊。 周转资金不是还有一些吗？ 哎呀，你不要问，我拿出来总是有用嘛。 是不是又要借给潘志新啊？ 哎呀，你不要啰嗦好不好？ 你。 潘志新是谁？ 哦，是陆明中学里的同学，一个心狠手辣的家伙。他曾经因为拉皮条被判刑了3年，出来以后还是吊儿郎当的，东游西荡的吃身手饭。他看见我们陆明生意蛮好的，赚得动，就3天2头的来向他借钱。我们陆明不肯，他就叫他的女朋友经常到陆明的摊位上来，气搭巴搭的打得陆明昏了头。这天他正和这个女人打打笑笑的，潘志新就冲了过来，一把抓住陆明。 好你个秦路明啊！啊，常言说朋友妻不可欺， 志新， 好想不到你对我女朋友动手动脚，你他妈的！ 志新，他吃我豆腐已经不是一次两次了， 志新， 你要给我做主啊！ 好，秦路明，你说是公了私了？ 志新，我 公了，咱们到派出所告你个猥亵侮辱妇女， 不 轻的送你劳教3年，重的可以判刑。 志新，我 你说， 那私了呢？ 那就借10000块给兄弟搓搓麻将做本钱怎么样？ 啊， 怎么样？ 那明天你来拿钱。 好，爽气，到底是老同学啊。那明天见。走吧。 后来呢？ 后来他又常常两千两千的借，陆明的把柄捏在他手心里，只能忍痛的一借再借。 嗯， 我想不到最近他狮子大开口要借三万。 三万、嗯、 啊，陆明发狠不借了，说他再逼就跟他拼了，并把支摊架的铁棍都带到仓库里去。我拦也拦不住他，整天的提心吊胆的，我想不到他就被人害死了，肯定是潘志新他借钱不成杀了他，抢去了5万块钱。 哎，林志芳 啊， 我们想看看秦陆明的私人物件。 好吧，那、哦、这是他的抽屉。 哎，休息。 抽屉里零零乱乱地放着几本金庸梁羽生的武侠小说，还有进出水果的账本以及扑克钥匙等杂物。 乱七八糟的，没什么有价值的东西。等等，怎么关不严？嗯，把抽屉抽出来。嗯嗯，有什么东西卡住了？看看。嗯，803， 嗯， 是纪晓之珍珠粉。珍珠粉。嗯，李继芳， 嗯， 秦陆明他吃珍珠粉？ 是这样的，他的背上长了疖子，我听说珍珠粉清凉解毒的，就给他买了一盒。 哦， 这是他吃剩的。 这样吧，我们呢把他的东西都带回去。 好的。 石溪， 哎， 通知小陈立即传讯潘之星。嗯，我们先回刑侦处。 是。 803和沈溪回到刑侦处，立即向上级汇报了有关情况，并将秦陆明的物品全部送往化验室化验。当他们俩坐定下来的时候，这才发现已经是下午3点多了。中午吃的两块面包早已化为乌有，肚子在唱空城计了。 哎呦，哎呀，803， 嗯， 这肚子在咕咕叫了。 呵呵，哎， 是不是出去添点料啊？ 算了吧，我这儿还有点饼干，味道不错。 哎，你这么急着等化验结果啊？ 还有潘之星。 哎， 来吃吧。 碰到你这么工作狂啊，真没办法。嗯，什么饼干？ 什么 这么难吃？ 哎， 嗯，哎呀，我真馋天天餐馆里的鸡丝火腿过桥米线呢、啊！ 你看你又来谈吃的了。 哎，民以食为天嘛！啊，一大碗滚滚烫的鸡汤，上面浮一层黄辣辣的油， 嗯 啊，米线窜进，再加上一碟鸡丝火腿，嗯，哎，喜欢吃辣的朋友， 嗯， 上面再浇点辣， 嗯。 哎呀，又辣又烫又鲜呐、啊，吃得满头大汗。你都不要太火啊！真是不吃不知道， 一吃忘不了。 哎呀， 是怎么发现这块新大陆的？ 是梁达介绍的。 啊啊啊！嗯， 哎哎，不要一说到梁达就紧张，好不好？ 啊，我紧张， 是， 你才紧张呢，我根本就没紧张， 没紧张，没紧张，声音好像颤抖抖的嘛，啊，哎，对了，这两天怎么没见到他了？ 你问谁呀、啊？ 你呀、 啊？问我？那我问谁？ 哎，说真的，你们的关系究竟发展到什么程度了？ 原来什么程度啊？现在还是什么程度？ 不咸不淡的友谊，加上顺其自然， 很准确。 哎呀，你呀，嗯， 沈溪啊，一个有过一次失败婚姻的男人，在重新选择的时候啊，总有一点， 嗯， 怎么说呢？ 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的心理障碍， 也许是吧。 并非如此吧，803。 梁达 呀， 说曹操，曹操到了啊。 八零三。 梁大。 你知道一个女人在选择婚姻时最怕的是什么？ 咄咄逼人呐、啊。 最怕的就是对方心中早已有了另一个人的影子。 你。 我想。我已经明白了中叶和你分手的真正原因。恐怕不仅仅是工作上的问题吧。 梁大。真不明白你在说什么。 欧阳小雪。 欧阳小雪。 好美的名字，我想他人一定也很美。 啊，原来在墓地上一闪而过的是你。 对，是我。我悄悄跟着你，看到了他的墓，也看到了你所做的一切。我顿时明白，你为什么对中叶缺少爱，对我也淡然远之。原来你心中早已有了他。 梁大，你误会了。 不，八零三，我只想问一下，他在你心中永远不能消失吗？ 永远不能。 对不起，打搅了。 哎，梁大，梁大，哎呀，真是乱弹琴。哎，八零三，好兆头，好兆头啊！他妒忌了。哎，你别看他洒脱，什么也不在乎，什么也不以为然。现在啊，一个豁达的女性突然在乎了，也就是吃醋了。那就明白无误的告诉你，他真爱了。 嘿嘿，看起来啊，你应该改行啊，搞爱情研究 啊。欧阳小雪， 是信。请你别再次一个人的疼痛好吗？ 八零三，你一向以英勇果敢刚毅令我汗颜，想不到我今天看到了你的另一面。 沈西，人是感情动物，我也一样。好了好了好了，不谈了。哎，沈西， 嗯， 我们还是分析一下案件吧，谈谈你的看法。 啊，好吧。我认为关键在潘志兴。 嗯， 抓到他，就有50%的破案把握。 这么肯定？ 嗯， 有理由吗？ 很简单。秦路明不善交际，社会关系简单，和别人也没什么积怨，只有这个潘志兴纠缠他。别说狗急跳墙了，兔子急了也会咬人呐、 啊。嗯， 看来是秦路明以武力相拼，却反而被潘志兴杀害。 那50,000块钱， 当然是潘志兴抢走了。 八零三， 嗯， 潘志兴带来了。 好，马上询问。 牛高马大的潘志兴坐在审讯室里，脸上虽然装得若无其事。但一双三角眼却掩饰不住内心的惊慌。 潘志兴，你知道我们今天叫你来为什么吗？ 不知道。 放聪明点，你做的事情你还不知道？ 我没做什么事。 这一个星期你到什么地方去了？ 赌债去了。 赌博输了？ 真他妈手气背，3天输了30,000块，我还不起钱，又怕债主逼，就到浙江萧山我姑妈处避避风头。我今天刚踏进家门就被你们。 秦路明怎么回事？ 秦路明， 你对他干了什么？ 是我错了，我是罪呀、啊！我敲诈了他50,000块，我该死，我该死，我该死。 他死了。 死了？秦路明死了？ 对。 他怎么会死的？ 问你自己。 哦，不不，我没杀他，我没有杀他呀。 50,000块钱呢？ 我看都没有看到。那天我刚对他提了个头，他就铁青着脸说要跟我拼了。 在什么地方？ 他放水果的旧仓库里。那是下午5点多钟，当时我站在门外，他在门里头。 就他一个人？ 哦，对，外面亮，里头黑。好像里面还站着个人，蛮粗壮的。 那个人还有什么特征？想想， 好像，哦，好像脸上有络腮胡子，我也没有在意，和秦路明争了几句就上火车站了。哦，秦路明真的不是我杀的，你们可以去调查呀，真的不是我杀的呀。 潘志兴一口否定杀害秦路明，八零三马上派小陈去萧山调查。当他和沈西从审讯室回到办公室的时候，电话铃又响了。 喂，我是八零三。啊，化验室啊，结果出来了。 什么？海洛因？海洛因？ 七支珍珠粉有三支装的是海洛因。 好个秦路明啊，原来玩起毒品来了。 赶快向局里汇报。 嗯。 零一，我是八零三，四五案件发现四号海洛因。嗯，好，好， 哎，局里怎么说？ 零一指示我们要高度重视，并配备给我们人员，成立四五侦破小组，尽快查明毒品的来龙去脉。 够刺激。 八零三， 梁达， 八零三， 有事儿？ 你记得我曾经写过一篇小说叫《悲喜人生》吗？ 嗯，很好的小说，本人早就拜读过了。来，谢谢。对不起啊，今天不能讨论艺术了，我们有紧急任务。 请稍等， 把这个整理一下。 你记得小说中的主人公？ 忘了。 哎，叫费文斌。 对，叫费文斌。生活中的原型就是刑满释放后重新走向生活的夏双喜。 对对对，夏双喜。那沈西，我们走。 好。 等等。 对不起。 夏双喜刚才找到我。 什么事？ 他说有人要找买主。 卖什么？ 白货。 海洛因？又是海洛因？ 对，海洛因。 当八零三正要从三支珍珠粉里的海洛因着手侦查的时候，想不到平地里又冒出个卖海洛因的，这使八零三大为振奋。究竟这两者之间有没有内在联系？秦路明又到底是谁杀害的呢？请听广播剧《追捕黑牡丹》第二集《深入虎穴》。 刚才播送的是《追捕黑牡丹》第一集《个体户之死》。公安顾问易庆瑶，文学编辑祖文忠，音乐编辑王之倩，录音合成王青，音乐录音钱素英，乐队指挥黄佩琴，主题歌作词贾立夫、贾燕，主题歌演唱刘欢，拟音苏东升，剧务姚基文。剧中刘刚由龙俊杰演播，沈西由夏志清演播，梁达由江玉玲演播，林菊芳由金小静演播，秦路明由曹毅演播，潘志兴由傅冲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王正、谭维红、姚基文、苏东升、王肖兵、叶小敏等。解说丁建华。刑警八零三，追捕黑牡丹。编剧陈慧君，导演雷国芬，作曲杨树静、杨树华。 陈星，是你机敏的眼睛，在每一个角落里闪烁。晚风，是你匆匆的身影，在每一条小巷里飘过。茫茫人世， 深入董协。 秦鹿鸣被害案还没有头绪，但八零三意外地发现秦鹿鸣抽屉里的三支珍珠粉管里装有约一克的海洛因。正当八零三着手侦查海洛因的来龙去脉时，梁达又来报告说，夏双喜告诉他有人要找买主出手海洛因。梁起海洛因的出现，强烈地刺激了八零三。八零三当机立断，要去见见夏双喜。在一条偏僻的马路上，有一间门面甚小、不引人注目的小咖啡馆。八零三、沈西、梁达一踏进门，就看见一个穿韩国 T 恤的青年坐在右面的火车厢座里。 啊，夏双喜 啊， 这就是刘刚同志。 啊，好，你好， 这是沈西同志。 警官同志， 夏双喜 啊， 你别紧张。还在天宝钢厂。 对。还在天宝钢厂， 工作还好吗？家里也挺好吧？ 工作很好，领导对我也很关心。 他最近呢，还喜添了千金呢。 哦，啊，那就恭喜你了。 谢谢。 夏双喜，你把情况跟刘刚同志说一下。 谈一下吧。 哎，好。怎么说呢？我不是出卖朋友，也不是检举立功。这件事情啊，实在是太大了，我挺害怕的。 好， 思想斗争了三天，觉得还是应该来报告。 好，你慢慢说。 哎，是这样的，三天前呢，我刚下班要到御史去，钢厂冶金公司的运输工黄根宝找到我。 黄根宝？ 啊，对，绰号叫黄鱼头，以前我们曾经关在一个庙里。 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啊，往前走。 哎， 啊， 双喜， 哎呀，黄鱼头啊， 下班了 啊？ 哎，我得要找你啊。 啊，哎呀，黄鱼头啊，好长时间没看到你了，你小子又跑哪儿爬坟去了啊？ 到四川跑了一趟。 呵，好福气啊，三峡景色天下一绝呀。 三峡看腻了，我从前在四川的三线厂每年跑两趟，也就那么点风景，石头叠石头。 哎，我倒想开开眼界，可惜啊，口袋里分不挺啊。 真的？ 嗯。 双喜， 嗯， 我找你有点事儿。 哦， 我看你手头上挺紧，想不想发财呀？ 切，发财梦人人都做，就怕没这个福分。 好，我挑你进点分怎么样？ 哎，有没有风险？ 帮帮忙。没有风险，谁不会捞太平分？当然有点风险。 算了算了，朋友，太平点吧。庙里蹲了三年，可不敢再做犯法的事喽。 哎，不要你出头露面。我手里有点货，想找个买主，你人熟路道粗，帮帮忙找个买主怎么样？ 什么货？ 当然是大生意。 万爷， 哼，小儿科。 黄金？ 比黄金更有优势。 那哎，算了算了，不要卖关子了。 哎，我告诉你，是白粉。 海洛因，乖乖，这是要杀头的。 哎，怕什么？现在谁不在做生意？你晓得一斤白粉在香港卖多少钱？ 多少？ 几十万港币呀！ 啊， 只要你做成一笔大买卖，一辈子不要太好过。哎，不要说三峡，那洛杉矶都能去。 你这样，让我想想，过几天再给你回应，怎么样？ 嗯，好吧。哎，我可等着你啊。 哎， 朋友，过了这个村儿，可没有那个地儿啊。 哎，我知道。 T 听完夏双喜的报告，八零三脑海里急剧地翻腾起来，顿时一个大胆的行动计划形成了。 夏双喜， 嗯， 谢谢您提供了这么重要的情况。你可以啊给他回音，说是找到买主了。 我不能啊。 你别害怕，这次啊是帮我们做。 帮你们做？ 对。 你的意思是不是打进内部去？ 对， 打进他们内部。 是的。 派谁去？ 你。 我？ 沈西，你装扮成老板，打进内部，顺藤摸瓜，放长线，钓大鱼， 够刺激。 好，马上分头准备。 是。 八零三制定了两套行动方案，立即得到局领导的支持。在分头准备的过程中，八零三并没有放松对秦路明被害案的侦查。小陈从萧山查实，潘志兴确实在萧山姑妈处住了整整一个星期，并帮姑妈搭建了一间灶间，所以无作案的时间。他们又逐一排队，分析了所有接近秦路明的人，但又一一排除疑点，最后焦点集中到那个络腮胡子身上。他究竟是谁呢？他们再次询问秦路明的妻子林菊芳，但是林菊芳却说从来没有见到过脸上长着络腮胡子的人。三只海洛因的线索一时也无头绪，四五案件似乎陷入僵局，而在同时，二号行动方案却在顺利进行。这是一个月白风清的夜晚，天宝刚城三村小花园里的一座竹亭内，一身西装、戴着金丝边眼镜的沈西还有夏双喜正耐心地坐在那里。当夜光表的时针指向十点的时候，却仍不见黄根宝的踪影。 约好九点半的，怎么到现在还不来？ 是啊，这小子不要是在耍滑头。算了，我们不等了吧。 不，再等等。 黄一头， 哦，双喜， 你在玩我是吧？看看什么时候了。 哈哈哈，对不起对不起，我有点事儿来迟了。再说现在的公安防不胜防，我是在远处打打埋伏。啊，这位朋友是 啊，海上贸易公司的沈老板。 哦，沈老板，发点什么财呀？ 山珍海鲜、南北干货、东西土特产。 哦， 还是跟香港合资的呢。 哦， 这是我的名片。 啊，好好，谢谢。嗯，好香啊。啊，来来来，大老板，请抽烟，抽烟。嗯。啊，大老板称不上，总经理才是香港的大老板。 哦， 哎，双喜啊， 嗯， 说了半天，你这位朋友是 啊？对对对，以前一个山上庙里的和尚，铁哥们 儿。听双喜讲，你手里有点货，不知沈老板，感不感兴趣？ 什么货？ 沈老板喜欢什么货？只要油水足。都有胆量做， 好， 有魄力， 是百分， 开大兴吧。只听说沿海有做贩卖海洛因的，可上海还是头一次听说。 嗨，总有头一个吃螃蟹的，而且味道是越吃越好。沈老板不相信， 耳听为虚，眼见为实。 好。 沈老板，请看，现在市面上假冒伪劣商品不要太多啊。 放心，这是正宗金三角的货，这是样品。沈老板，你可以试试真假。 嗯，好吧， 慢。亲兄弟明算账，这里是三客， 知道。定金多少？ 三千。 说说， 弟是老板， 爽气爽气。 想不到你有这么大本事啊！小小的马前卒， 这是通过我在四川的把兄弟弄来的。 有多少货？ 沈老板要多少？ 有多少吃多少。 沈老板的胃口这么大？ 别忘了，我们公司总经理是香港大老板，第一次交多少货？什么时候交？ 这我不能做主。十天后听回音。 好，一言为定， 一言为定。 沈西当演员了、啊、 行，不错， 沈西干得漂亮， 承蒙夸奖不胜荣幸啊。 化验结果出来了， 好、 哦，也是纯度很高的四号海洛因。 哎，要不要马上抓黄根宝？ 不，采取零二技术对他实行监控。看起来啊，这是一个集团性的贩毒团伙，黄根宝的后面，也许后面的后面是条大鱼。 嗯， 现在呢，千万不能打草惊蛇，而是要步步深入，一网打尽。 那我这老板还要装下去了？ 当然。嗯，这是有关黄根宝的档案材料，你看一下。 哎，嗯，他曾在四川三线机械厂当驾驶员，因为参与走私黄金被判处三年徒刑。 对， 现在天宝钢厂冶炼公司当运输工，表现一般，不大跟周围群众接触。哼，这家伙其貌不扬，尖嘴猴腮，倒净捡大的买卖做。 是啊，起先呢，我还推想他是不是那个络腮胡子。 他呀，下巴光溜溜的，简直不像个男人，身高满打满算也只有1.67米吧。 好吧，记住啊， 嗯， 你现在已经是海昌贸易商行的副总经理， 嗯， 每天要到公司去啊。 哎， 海昌贸易公司高大巍峨的现代化建筑在六月阳光的照射下显得更加雄伟，更有气派。八零三和沈西踏着猩红的地毯走进副总经理办公室的时候，秘书向丽小姐就向八零三汇报新的情况。 八零三，今天一早有人打电话找沈老板。 你怎么回答的？ 遵照你的指示，说沈老板正和外商洽谈生意，那人马上就把电话挂了。 哦， 这狡猾的黄根宝在进行反调查， 也就是说，他现在才真正开始行动。 803，803， 我是803，请讲。 黄根宝昨天向单位请了8天假，说是他武汉的舅舅病重，要去探望。 好，外围撤回。 是。 嘿，803， 嗯， 我真服了你了。 怎么？ 料事如神呐、 啊！哎，不要给我戴高帽子啊！ 嗯， 4.5斤的脑袋吃重不求。 哎， 沈西， 嗯， 看起来啊，他是从武汉取到四川， 也就是说，10天以后一定会有消息。 所以呢，你现在的任务是等待，等待，再等待。 明白。 在分分秒秒的等待中，803他们终于等到了第10天。一大早，803和沈西就守候在电话机边上。 来了， 慢，请香丽小姐姐。 喂，请问哪里啊？ 海昌贸易公司吧。 是的。 请帮我找一下总会计师李义忠先生，好吧？ 好的，请稍等片刻，我帮你转过去。 好，谢谢。 哎呀，急什么？一整天的时间呢？ 都已经快12点了，怎么还没消息啊？ 耐心点儿，沈西。 嗯， 有又香又肥的鱼饵在晃荡，那条大鱼啊，绝不会轻易离开。 啊？你这么有把握？ 这是规律， 请教。 记得马克思引用过一句话， 嗯， 他说啊，资本家如果有10%的利润，他就保证到处被使用， 嗯， 有20%的利润，他就活跃起来了， 嗯， 有50%的利润呢、啊，他就铤而走险，为了100%的利润，他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 如果有300%的利润， 嗯， 他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首的危险。 嗯， 罪犯也一样。 哎，到底是伟人呐，这的确是至理名言。 哎，本人是非常欣赏的。 嗯， 只要手中有鱼饵， 不怕鱼饵不上钩。 对。 然而他们等了整整一天，却始终没有等到期望中的电话。到了下午5点，沈西实在耐不住了。 啊，803， 什么？ 你守阵地吧，我得出去吃点 过桥米线。 嗯，可惜很难带回来。 那就买个夜市面包吧。 好吧。哎，老高， 哎，沈西，哦，沈老板，我正要找你呢。 什么事儿？ 2分钟以前啊，有个人到门房间，让我把这个条子交给你，你看。 是吗？哦，谢谢啊。哎，803， 嗯， 看，沈老板，6点整在天鹅宾馆咖啡厅见面。 嗯， 届时请带定金。 好。沈西， 嗯， 你一定要谨慎从事，稳住他。 嗯， 按照第一套方案进行。 是。 天鹅宾馆的咖啡厅内，优雅的茶色玻璃桌旁，西装革履的沈西和正襟危坐的黄根宝一边用长柄调羹轻轻搅动咖啡，一边轻声低语。 沈老板， 嗯， 我最近外出了一趟，货没问题。 有多少？ 2公斤。 什么价？ 500克，6万块。 2公斤24万。 对，不还价。 嗯，这个价可以成交。 嗯， 接头地点， 陕西省西安市骊山贵妃温泉处。 时间， 6天后，也就是6月21号下午1点半。 具体办法， 到时有个戴墨镜的男人，右手拿一把画有黑牡丹的大纸扇，左手拿2只红石榴， 嗯， 站在温泉处顺时针方向的3个龙头前。 嗯， 你走上前问，请问这石榴是哪儿买的？他回答，近在眼前，远在天边。 嗯， 然后你再说，匀给我一只可以吗？他说不可以，马上转身走，你就跟他走。 嗯， 一路不要再开口。他领你到了地方后，你尽管进去，然后就地成交。 你不去？ 哎，我老婆要生孩子了，走不开。 哦， 哦，对了，四川的老板这次亲自去。 哦， 他想会会香港的大老板。 为什么？ 他想借海昌贸易公司做一条地下秘密通道。 嗯，可以转达。 哎，定金带来了吗？ 当然。哎，不过， 嗯， 咱们先小人后君子。 嗯， 这是一张平章取款的50000元存折。 哦， 图章在我手里，货到手以后才可以交章取款。 好，沈老板，你不愧是行家里手啊，佩服佩服。 沈西从咖啡厅出来，便和803分析案情，并立即向局领导汇报。局领导听取汇报后指示，该案重大，要高度重视。局领导还增派刑侦2队配合行动。803挑选了几名精兵强将，组成6人小组，奔赴陕西省架网厚敌。803自己装扮成香港大老板，由小陈小李做保镖，携20万巨款前去诱敌。在上海则另派人严密监视黄根宝。6月17日，在上海开往陕西的火车包厢里，坐着衣冠楚楚、风度优雅的香港大老板。 爷，杨达，哎，你怎么来了？ 我想写一篇小说，深入生活。 梁达，这次任务重大，你不能去。 也许我能帮点忙。 根本用不着。 别忘了，一个香港大老板身边没有个女秘书，是不是不太正常啊？ 对呀，这倒疏忽了。哎， 好吧，但是啊，一切行动听指挥。 谢谢。哦，是。 六月的古城，在黄土高原阵阵热浪的袭击下，气温竟高达37度。到达西安的第三天，803沈西、梁达和装弹保镖的小陈、小李像普通的观光游客一样，观赏了黄陵兵马俑。下午1:20，他们来到了游人如织的骊山温泉。这座当年唐明皇的宠妃杨贵妃的沐浴之处，现在已成为中外游客旅游观光的圣地。 顺时针第三个龙头，对，803，就是这儿。 好，对对表。现在1:27，大家各自看看风景什么的，但注意那个龙头。 1:30过去，2:30过去，3:30也过去，直到夕阳坠在西边的山峰之间，如火的晚霞慢慢地收进余晖的时候，还不见那个接头的人。此时游人已渐渐散去，第三个龙头边也只有几个小孩在嬉闹。沈西的脸上已显出焦躁的神色，小陈、小李也皱眉瞪眼，唯有803却还是神态悠闲地坐在凉亭内慢慢品茶，似乎流连着暮霭笼罩下的骊山风光。突然，在林荫处的尽头，娉娉婷婷地走来一个年轻女子，戴着墨镜，右手摇着一柄大纸扇，左手拿着两只红石榴，走到第二个龙头前，便左顾右盼起来。 怎么是个女的？ 女的？ 纸扇上没有黑牡丹呢， 而且站在第二个龙头前。 沉住气，再观察一下。 除此之外，别的都符合。哎，是不是主动出击一下？ 好，你可以上前对暗号。 请问小姐，你的石榴是在哪儿买的？ 近在眼前，远在天边。 请匀给我一只可以吗？ 当然可以了，先生。贵妃李氏服务一流，还有两个年轻的俏姑娘，一夜风流，包你满意。走啊。 对不起。 你想溜啊？ 干嘛？ 没那么容易，先付50块咨询费。 这位小姐，等候多时啊。 我 你就这样天天到这里拉客？我跟你去趟贵妃旅社吧。 不， 原来是个暗娼。 倒霉。803，你看，一个戴墨镜的男人， 右手拿着一把画有黑牡丹的大纸扇，左手拿着两个红石榴， 坐在第三个龙头旁，络腮胡子。 当803看见那个人是络腮胡子的时候，心里咯噔一下，他是不是就是杀害秦陆明的凶手呢？803的这次行动能不能将罪犯一网打尽？请听广播剧《追捕黑牡丹》第三集《引蛇出洞》。 刚才播送的是《追捕黑牡丹》第二集《深入虎穴》，公安顾问易庆瑶，文学编辑祖文忠，音乐编辑王之倩，录音合成王清，音乐录音钱素英，乐队指挥黄佩琴，主题歌作词贾立夫贾燕，主题歌演唱刘欢，拟音苏东升，剧务姚基文。剧中刘刚由龙俊杰演播，沈西由夏志清演播，梁达由江玉玲演播，夏双喜由马晓峰演播，黄根宝由徐峰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王正、谭维红、苏东升、徐红、姚基文等。解说丁建华。 今天的广播剧欣赏节目就给您播送到这儿，明天的这个时间再会。